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你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主啊，真的，我真的为今天的排练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虽然这些排练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也不需要有那么高的水准，但是主啊，其中充满的喜乐是主啊，是你独给是独有的。因为我们这些主啊排练节目也是为你排练的。主啊，真的是我们的心中只一心讨你的喜悦。我们也知道主啊，你必喜悦我们，也必与我们同在。主啊，明天还要 rehearsal， 主啊，我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单单为主耶稣而做，不是为彼此而做。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也求你继续将喜乐浇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或吃或喝或排练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荣耀你而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认为只要是为了荣耀你而做，都有永恒的价值。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为这个小组所有弟兄姐妹们的摆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特别是主啊，向前和金融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他们所做的，主啊，都是在主内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哈利路亚，主啊，也求你继续的，主啊，让我们有一颗主啊，真的是就是全力的，主啊，真的是参与，也是为主的名的缘故参与。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也今天继续要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让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次我真的是参加排练，我是觉得哈，回来了，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排练，我是觉得有不同。以前的时候连我自己也跨不过去，我有一些宗教性的捆绑，我是觉得祷告然后呢讲道学查经，这个是服侍神，我就觉得这个演戏嘛，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水平又没那么高，以前大家也知道我都尽量能逃就逃掉了，搞得我们小组也全这样。不过我今天这次回来我感觉不一样，我是觉得或吃或喝或排戏，只要我们是为了荣耀主而做，那个喜乐都在里边，都有永恒的价值，不在乎表面。就是我们查经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骄傲，我跟你讲那没有永恒的价值，那反而有亏损。若是我们饥渴慕义，说神呐，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希望渴望知道真理，也照真理而行，那这个查经就有神的同在，都是有意义的。后来我发现真不能看外表，就全在于哪样呢，全在于我们做的过程中是不是为怀着一颗是为主而做的，就是说那个神所降下来的喜乐都在那儿。所以今天排练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有喜乐的，虽然呢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呢水平还很差很差，但是我觉得神的喜乐在里头啊。所以明天的时候，明天1:40哈，明天1:40请大家准时，请大家准时。这个是呢也是一个荣耀神的事哈，传达给宝源哈，那个宝 好， 一定准时， 一定准时。在 母堂，不要到那个，不要到 Westview High School 去啊，在这里头。 没事，我去。 还穿演出的服装吗？ 不穿，明天是 rehearsal， 不用穿服装。嗯，好，好，那 我们一次过了就很快就过了，如果不过就得反复的被人指点。 我相信能过。我今天看已经很有那个默契了，已经很有默契了，很有章法了呀。那个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我很好很好，感谢神。好，我把经文呢从16节一直读到那个一直读到那个16节一直到读到这章的最末哈，23节，我还是交给那个向前来读经这块儿，是吧？ 第二章 16节开始读到这章的末尾。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7节哈， 盒子都给你看。 我们轮流读完就再来读，这样 好。哥罗西书2章16节。 好，大家都找到哈。好，我先读第一节，然后我的同事Peter读第二节，这样过来。好，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耶和那行者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 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您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依靠他，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从服从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谢谢周英。我们这样哈，就像上次那样，我们读的时候呢，每个人至少把你读的那一句哈，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多想一想这一句里面的意思。当然我们现在现场这个想的时间不多哈，多想一想。我就想到两个字叫训练啊，训练啊，训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经常说到教训，是不是？主耶稣教训，那教训就是 teaching 的意思，那个言字旁就是 teaching 啊。可是那个练哈、啊，练就是要练的，那哪些包括练呢？包括你分享也是练， 嗯， 啊，这是练。那主耶稣说是不要光听不做嘛，就是我们听要练，那么就是尤其你分享的时候，把自己的得着分享给大家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容易的练习。然后就像我们将来可以再行出来，将来重要你去学校那个练出来，它感受就更加不一样哈。那么接下来就继续像 Steve 这样往下读，一人读一节这样。 十六是吧？ 啊，再从十六开始读哈。 十六节。 读完一会儿，不要有压力，就是你觉得有得着有分享，就跟大家分享一两句哈。没有就没关系啊。 好，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上、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说这个，我理解就是这个。饮食节气、月食安息日，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主要是这个跟主的关系吧。然后这个是你的真理是最重要的。 嗯，谢谢 Steve。 这里原来是未来的事的影子。 对，没关系，他的那个是现代版的。 属基督的。 嗯。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您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我们再读一遍，每人至少读到一遍、再来一次。 所以在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崇拜天使、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这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同有智慧之能，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极深，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嗯，考一下彼得啊，你刚才读的这个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像我们这读的这一整段，然后包括这一句，你觉得这一段经文是要教我们怎么样？想教我们他想说个什么意思，什么口气？ 就是人可能后来就只靠自己嘛，不能只靠自己去约束这些，需要什么方面，需要依靠什么？ 感谢，谢，大家说彼得说的好不好？ 谢 主 啊， 对，那个一米在这说好，那一米我会想一下，你敢说吗？ 不是，我是说他说的好。 对，我说你说的好，你有些你说他不好，你自己感受呢？就是用你的话，你感受这段在说什么？比方说，就是我们好久没请了，你到这儿来哈，你看我们这儿到这儿来，这些人是干嘛呢？他们是在，这些人是在敬拜神，在求神做成什么事儿呢？还是说是在怕神，在做什么事儿呢？你觉得读这一段跟你预期的感受一样不一样？跟你想象当中说教会的人读圣经上面写的东西，跟你刚才读的这一段，你觉得一样不一样？ 我读这段，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是说，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些凡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只有靠神来帮助我们。 他那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啥意思？ 你自己的感受，你觉得说是？或者天意觉得是有些问题哈，整个说那整个这段在说是要么不要拿，不要摸，不要尝呢，还是说， 无所谓， 这些没关系，别计较这些事儿，他是什么意思？他想让我们怎么样？ 不知道，我不太明白他那句话。 你这就是一句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这样子，你看上下我们在说什么。你看他整个，所以我刚才说整个这一段哈，你要是问他给我们选一段。他为什么就学这从十六到二十三节呢？没有往上，比方说十五或者下面的哈，它是一段有一个意思，有个整体的意思。那么你如果这一句看，你如果把别的你上面讲什么，下面讲什么，你也就会知道这个是在讲什么。你觉得会不会？你看一下，上面从十五节开始在说什么？说你们得星期天就来教会，星期五也来查经，是这样子吗？还是说的是什么意思？说你们得过复活节，你们得过圣诞节。我就刚才有个朋友最近跟我说是，哦，你们还过中秋节啊？你们不是应该过这三大节，不是应该过复活节，过圣诞节，过万圣节吗？你们怎么过中秋节？说我觉得你们这个不符合圣经啊。我跟他说。说为什么符合圣经哈？万圣节我们不过哈。我说中秋节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说是那就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本着爱人的心哈，一起来赏月吃月饼，我们一起来有一些圣经主题的节目，跟他讲这个事儿。那你说，他这样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要让我们好好过圣诞节吗？没关系，那个听一会儿润文给我们讲了，我们现在有问题的非常好。 Yeah, 完了以后，润文给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就应该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好。 那我们就。 我就把它调动一下。 对对对，非常棒，非常棒。我就喜欢那个，就是说向前，他这样的把经文这样一调动，大家一思考哈，然后我们再往下来一点点看，所以你就会发现哈，那个不是我一个单向的灌输，我们大家听的时候，大家一点点往上看哈。其实呢，那个圣经的经文呢，绝不能断章取义，要上下文一起连起来看哈。而且呢，有些地方的时候，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东西呢，在跟别个地方有直接冲突的，那个一定是里边大有学问了。如果你要看到圣经里有一个地方这样讲，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跟它完全是矛盾的，其实那地方你要仔细思考，恰恰是有个突破会在那个地方。圣经是从来不会有错误的，但是也不矛盾，但是呢，造人的理性你要没进入的时候真有矛盾。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圣经里头讲说，有一个地方讲说，女人要是就是祷告和讲道的时候要蒙头，要把头蒙上啊，那个，然后接着呢，圣经又有另外一个地方讲说，女人根本就不能讲道，而且在教会里头连问问题都不行，回家问她丈夫去啊。所以你一看，哇，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有的人就这样抓。其实呢，等到时候呢，我就抛出一个问题给大家。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到真的是圣灵开启，我们就会发现一点都不矛盾哈。那我们今天先不谈那儿，我们先谈这儿哈，一点点看。所以呢，十六节用了一个所以。那这个所以呢，肯定跟上文是大有关系的了。认为上面那个原因，所以没有因为不会有所以哈。所以呢，十六节呢是跟我们上次讲的有关系。那我们上面讲了什么呢？哇，上面讲了就是基督耶稣的工作哈。他那个第九节，认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接着又讲了。在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边得了什么哈，然后呢那个受了，就是说那个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哈，给我们行了割礼，然后呢让我们与他一同那个我们受洗是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哈，等等，就是说前面又讲呢，在十字架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哈，因为我们和他同死同埋同复活的缘故，所以呢上面也讲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也讲到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得赦免了。然后又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哈涂抹了那个在律例上，就是在神的律法上所写我们得罪神的应该被判刑的那些记录都被什么涂抹了。大家都知道记录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些污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过去有档案，你是做老师的，你们不知道现在要不要求给学生做档案？ 档案不知道， 不知道哈，你们不做。现在美国公司里也有档案的吧？有吧？有没有？应该有吧 ，HR 肯定有记录。你比如说，如果你在那儿偷窃了，那个我估计是在那个 HR 那一定会有档案的，是吧？会应该有吧。所以呢，咱们中国大陆就更是那个档案很重要的，因为那档案会跟着我们什么，从最先开始一直。你知道那个档案要有污点就麻烦了，那个有污点就是说你人没到，档案到那儿了就知道你那个过去有什么。这个地方讲神的律例中，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有记录的。而且呢，最后要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要有审判的。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只为自己的罪负责。那么在每一个有罪的人都要在地狱里服刑。但是耶稣基督呢，却是怎么样呢？第十四节讲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就说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所有罪的问题。我们所有得罪神的东西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真实的发生了。所以呢，这个也是，所以呢，他加上十六节的时候加上了一个所以，我就不把上一次全重复了。如果你们要想详细听，还可以那个新音发出来的，大家可以接着听。那所以认为耶稣做了这些工作，认为神的救法是这样的，所以呢下面这些事儿他就讲到了有一些具体的应用了。所以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我想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个饮食上 饮食上的话就是说吃什么，然后呢怎么样，你吃什么东西上帝能更爱你一点，然后呢能让上帝更高兴。然后呢节期呢，我们刚才都讲了，圣经里有节期，有圣经里你别说还真有食谱，旧约的时候有个食谱在利未记，如果你不照那个吃的话，你就要被受惩罚。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还有节期，三大节期，那个以色列人所有男人三大节期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必须要到就是说特定的地点要去过节，不过节这也是什么，也是得罪神。然后呢还有月数呢是指那个 new moon， 就是新月的时候，新月旧月也有规定新月的时候要做什么什么事哈。还有安息日，大家都知道安息日是旧月的时候，安息日是哪一天大家知道吗？ 星期六 哪个？ 星期六的三 灯，哇，这个你真的还研究过哈？那个是的，犹太人的日期，你说周六也对，那个是第六日，但犹太人的日期呢，算法是从日落到下一个日落算一天，所以呢，周五晚上的日落到周六晚上的日落算是第六天，叫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呢，根据那个旧约的规定，是说那一天的时候是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的，那一天就是休息。要做两件，一个是纪念呢神是创造的主，第七天的时候神就休息了，那个叫第七日哈，对不起，星期六是第七日，星期日是第一日啊，所以呢星期六是第七日。另外一点的话，纪念呢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哈，这个两个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基本上那一天呢是不做任何事。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地方讲说人为耶稣基督来到了道成肉身，做成了这一切事情了以后呢，这些事情呢现在我们要不要守呢？哎，现在不需要守了。所以你今天又能听到很多混乱的教导，他们就是说啊，你今天开会还有那个逾越节你没守，所以有些好处你得不着。那个我告诉大家说，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是神废掉了这个事儿吗？没废掉，是被成全了。为什么？第十七节解释了，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逾越节那地方讲到谁是那个真正的羔羊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并不是当初的时候那个杀的那个羊，那个羊并不能够，他的血并不能使我们赎罪，但是当时用他，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用他来预表耶稣。五旬节呢也是跟耶稣有关系的，祝棚节也是跟耶稣有关，但耶稣都来了的时候，这一切我们都得着了，都已经开始，都明耶稣都做成了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守那些？所以呢今天神绝不会认为啊，今天的那个比如说我吃的全吃素啊，上帝就爱我多一点，所以耶稣就多给我点福分，也不会认为我今天吃肉吃的过多，所以神就离我远一点。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什么？不影响你的灵性。所以圣经里说我再把这一点讲完哈，很好，有问题大家一定要问哈。然后呢所以圣经说什么呢？那个说圣经里头，所以呢等到耶稣来了，真理带来了以后，这些都成全了以后，圣经里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你吃什么喝什么，神并不会认为食物而看重你或看不重你，但是呢神在意的是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耶稣带领我们神的同在。还有另外的话呢，圣经里头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我们，出口的可以污秽什么呢？认为人心中的那种各种污秽，今天最得罪神的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嫉妒、自私，什么事儿都是我，这个都是得罪神的。相反呢，你吃什么喝什么，神说只要你喜欢，但是这些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呢不影响灵性。但是我们心中的那种自私啊，那种污秽啊，那种骄傲啊，那种嫉妒，那个会影响什么？灵性。所以你看眼光全然都变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把什么 饮食上的就给了我们自由，然后呢接着呢在日子上也给了我们自由。那你安息日守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守可不可以呢？可以，只要你守是为主而守的，不是为了守那日子，而是为了专心去祷告爱主哈，这个是可以的休息。然后那一天你要工作呢，为主去工作呢，去做有益的事呢，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个自由。好， 那我有个问题、那你说的这个安息日其他的人可以，那对以色列人呢、那他们就一定要守 Yeah. 好，这个问题很好哈。那个，那对犹太人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保罗是不是犹太人？ 是。 保罗怎么做了呢？保罗怎么做了呢？大家用保罗自己的话，保罗怎么做的？Yeah, 保罗是怎么样？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是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他绝对守安息日。认为要不然你没法接触犹太人，所以他绝对守安息日所有食物。但是呢他对外邦人呢 就不守了 吧。所以他在外邦人中间的时候，他不光这个，连食物都是外邦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认为圣经明确记载，那个彼得当时跟那巴拿巴也跟外邦人同样坐在一起吃饭，但是呢耶路撒冷人来了的时候呢，他们就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他们就装甲，就马上从外邦人的席上出去了。所以呢后来的时候怎么样，保罗当面就批评他们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不合真理。所以怎么样呢，确实为了让那个我们今天要是跟信主的犹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吃猪肉？那我建议就不要吃猪肉。为什么呢？这个叫爱心。因为他们不吃猪肉，所以呢圣经里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的是什么？把福音传给什么？传给他们，把爱传给他们。比如说我们中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那个谁比如说我不吃肉，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谁呢那个Steve 是吃肉的，所以 Steve 呢自己在家里猛吃肉，然后跟我俩一起坐在一起，为了我的缘故他就不吃肉了。这个在上帝面前是可喜悦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个律法呢？是不是他一吃肉就得罪神呢？不会的，这个是个自由。但自由呢再要在爱中来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回没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了哈。所以呢我们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不要吃猪肉，即使他是信主的。认为什么呢？但是呢如果呢他来向我们传福音，像保罗，他就会什么，就会吃什么。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不起 啊， 那就是说这些话的话都是给外邦人说的， 包括犹太人，包括犹太人。信主以后犹太人得了自由，但是呢犹太人记住了，就咱们外邦人去守节，守这几个节日好不好？ 可以。 但是是不是 对犹太人来说就不可以不守节？ 哦，那犹太人信主了以后就从这里头都得了自由。等以后我们再查，有一卷书叫做那个什么一卷书叫那个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以后我们再查。但是呢我们用保罗说，保罗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保罗信了主以后呢有没有守这些东西呢？又守又没守，是自由的。所以呢即使犹太人信了主，他们也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要查哥罗西书前面，我们在主耶稣里分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No, 是 new man, one new man。 所以呢在里边是一个人，但是犹太人认为传统文化的缘故，他们基本上还是守这些的，所以是没什么错。但是那不是必须的，如果有个犹太人没守呢，他没犯罪，你知道吗？要是律法就是犯罪了，旧约的时候那是犯罪的，好吗？我不知道这个回不回答。这个是一个自由，但是呢绝对不是一个，不再是一个律法了哈。好，那还有史蒂夫刚才好像有问 题。那个如果回答问题，就可以总结，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可以什么都不用守，就这些什么节期饮食，除非是说你怕绊倒那些比如犹太弟兄，或者是有那种吃素习惯的人，你要为他的缘故，你可以就是不吃肉，或者说可以守。但我有个问题，好像说你说吃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说喝酒的话也是可以的，是吧？ 呀呀，这个问题非，哎呀，圣经里有没有说不可喝酒？ 不可酗酒。 哎，圣经里说不要醉酒。醉酒呢是什么呢？是醉酒是不讨神喜悦的。但喝酒可不可以？我跟你讲，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喝酒的时候挺多的。你看，常常参加宴席，最后酒不够了，他还变水为酒，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那样的时候，那恐怕主耶稣那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能污秽人，认为出口是从哪里发出，心中所存的就发出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这也是圣经跟我们讲。所以呢，言语是很重要的，圣经没说随便说，圣经里要谨守言语啊。你看多好，食物今天领受了，大家怀着感谢的心，圣经里说凡是神所造的物若怀着感谢的心吃，没有一样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呢，咱们中国人这一点倒是，当然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为了杜甫的缘故，还是蛮自由的哈。所以我知道中国人不吃的东西很少的，但是呢，但是很巧就正好合了圣经了。但是那个还是为了杜甫的缘故，这个是为主的缘故，吃也是为主吃，不吃也是为主不吃，你就得益处。啊，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了。 小静， 啊， 问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 啊哈。认为呢就行这个计划，哦，真的很好。这个古文嘛，由于说他说你不要拘泥在饮食上节期上约束，就是被他限制住，然后呢不要让人论断你们呢，就是说什么你要有自由，你不要怕，哎呀我一见到了就像那谁， 这是不可，这个可是说是 不可，就是不要让人家，不要的意思，不可让人论断你，就是说这些事上你不要怕别人，被别人的意见挟制住。举个例子来讲，我用彼得来讲，彼得当时的时候连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当时也有软弱的地方，他跟外邦人正吃饭的时候，犹太的信徒从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呢他压力就很大，认为他怕什么，怕回去了以后呢他们说他批评他说你跟外邦人吃饭了哈，而且呢坐在一起吃饭了，这在犹太人是不可以的，是吧？所以呢他就赶快躲开了，这个就叫什么，受了人的论断的那个意见的辖制。他的意思呢，如果用现代的话翻译一下呢，就是说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数上安息日上你们都是自由的，不要被别人的意见辖制，但是你要为爱心行事，就是说这些都不得罪神。 这个字确实写的啊， 嗯， 不敢那么想，确实是你的理解，说别人千万做什么事要谨慎点，别让人家论断我，是吧？但后来你讲了之后，我觉得是，但是吃啊喝呀，确实是你传福音啊，跟其他的不同的，跟犹太人经常，就是或者不信主的人，经常就会谈论这个事情，对吧？然后这个事儿确实在之前，如果不是把基督坐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确实经常会绊倒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不够了，是吧？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谈还是 focus on 怎么跟他传福音呢，干什么干啥？万一是有一些由于饮食上的，别人认为你的，不要自己不要埋怨自己，是吧？ 非常棒。有圣经专门讲到那个就是说周一讲的这一块哈，就是说他说像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就是说我绝对不会认为吃啊穿啊这些东西绊倒别人哈，就是说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关键是讲一个自由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下文你就会看到了，你看他讲到说这些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接着讲说不可让人扔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然后呢，所以你加就不用，所以先到这儿。他是说现在教会里有一种方法，就是说辖制你，他用真理，他不用，他用谎言辖制你。说周一 你现在是不是守节期？你没守节期，你得罪神了，你信了耶稣也不行了，你怎么不守节期呢？他现在重点要攻这步，为什么呢？认为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已经得了自由，你们不要被世上的小学，被人的这种就是说故意谦虚，然后呢拘泥在所见的，然后呢自高自大，你看我都守了，我守的严封不动的，我每个安息日从早守到尾，然后你看你都不守，所以我比你高，所以他要攻破他这个。他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呢接着呢要讲说自由要在什么爱心里。所以呢周一那个补充非常好，那个这个地方重点是讲真理，然后呢当然呢爱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后面的时候会提到，就是说我们真的其实呢比如说排戏，我就说排戏这事儿，排戏呢你说有没有必要？又有必要又没必要，你说吧，排戏呢主也喜悦，不排戏呢主也喜悦，但是呢既然呢整个教会都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显然我们牺牲自己的，我们积极参与的时候就是个美事，大家觉得是这样吗？是不是这个就是荣耀神了？我们不是为了别的，我们就是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就去做，而且做的过程之中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做，不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满足一些私欲啊。是不是这些就是自由的事儿？但是自由里头又有一个爱心的事儿在里面。 我们排练要认真，然后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不是为了拿第一名，是为了真的是和睦，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好，很和谐的，大家一起商量。其实我发现呢生活是自由的，但是生活里真能看出我们的生命来，真的吃喝哈，我发现好多的，你们知道吗？好多的那个小组啊，还有那个教会，就是认为吃饭吃黄了呢。吃饭很考人的。我跟大家吃饭，还有呢，谈论一些具体的事儿，很考人的。比如说，你像那个有的历史上出现这种状况，比如说有一个教会，就是认为那个就是说分饼和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领圣餐，饼和杯是用一个杯子呢，还是用一张饼呢，还是用几个杯子？最后分开了。有一些主张说，那个圣经里说一个杯，那就不能分杯，所以这杯子就得向前喝完了我再喝，然后呢大家就轮着喝，就一个杯子哦，他说一个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呢你说不卫生你就没爱心了，这是要一个杯不能分。然后另外有一些人说不对呀，说是这个我们从一个杯子倒出来就行了，只要大家这，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人常常把圣经不是绝对的东西把它绝对化了。圣经里说一个饼一个杯，那是指说这个都是什么？从主耶稣来的一个新约啊，一个约，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一个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至于说你用一个杯子喝挺好，如果大家很和睦的话，那我是愿意跟向前喝一个杯子呢哈。但是呢大家要不愿意喝一个杯子，分开的小杯并不是没有爱心，这没有关系。所以我只用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排戏排的话，我感谢神咱们没吵起来，要不然的话向前说你说一句，然后那个说我偏要说两句，你为什么只安排我说一句，那个说为什么没我的呢，难道我就说的不好吗？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这种议论了，要是这种议论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很考人了。那就是这样的，大家就向前安排我们什么，然后大家觉得怎么更好，我们都极力做，这就是一个美事。 往大了说，然后就领袖们之间互相认为你讲的好，我讲的不好，实际上也是这种， 也是 讲的经这一段你非要这么解释，他那么解释产生这么多不同的派别，都是一个道理。 是的，圣经里头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呢，我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些绝对的东西，大家意见都一致。相反就是什么，有一些东西呢，圣经就没说那么细致的，本来就是给我们自由，那个地方出问题，真的是很多骄傲，个人的骄傲，就是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嗯， 我在想问，小青，你刚才你觉得自己让他们 解决了吗？你觉得那个解决了吗？要看到多第几节呢？其实说看到第十八节就解决了。十八节里他说不可让人仍要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有一些人是敬拜天使，然后呢要求你也敬拜天使，他说这个好像更虔诚。不，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像天主教敬拜圣徒好像是虔诚， no， 那是得罪神的。所以什么叫真谦虚？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就叫真谦卑。 然后呢，不要加一点，不要减一点啊。所以呢，他说人要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然后呢，他说这等人呢，居你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他说这些东西呢，我们要什么？他接着这是从从那个不要的角度讲。我不知道讲到这儿，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吗？可以了，我们就接着他又从正面讲。所以我发现呢，哈，保罗呢，他是为了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从那个地方讲，这是一个自由哈，日子、饮食，还有什么这些，甚至穿着。有的人我听到一个印度牧师特别有意思，一个印度牧师叫科马泰牧师，他说那个在印度，他说有一些人说穿白衣服就更虔诚。啊，穿黑衣服的，后来他说那我这头发是黑的怎么办呢？是不是白色的头发就更虔诚一些？所以呢，有的时候人会加上一些东西，喜好啊，还有这些。所以呢，他下面又接着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不要，不对，我把这个我这个怎么变了？哦哦，在下面了，变到下面。所以呢，那对，第十九节，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啊，你看这回就回答你的问题，你必须连起来。接着他从正面说，他说一切都在基督里，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做了什么，然后呢，基督怎样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脱离罪。今天有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罪呢？你的信心从哪儿来呢？认为什么？认为我们已经与耶稣，旧人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所以有一个新生命。所以他说你凡事啊，都要想到耶稣。今天呢，比如说我跌倒了，犯了一个错，你不要在那只怪的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差劲，本来我就这么差劲。你应该说，主啊，让我站起来，这个就叫对了，这个叫真理。回头看到耶稣，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说，哎呀，我不好意思让那个海滨知道，我也不好意思让陈佩知道，他们知道我这么差劲，我得要藏着点，掖着一点，戴上面具。不要，这个心里本身就不是什么，没有持定耶稣基督。当我们不小心跌倒了，说要想到说什么，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有功效，马上洗净我的良心，接着的时候我会胜过他。而且呢，我们也不能说，哎呀，这个事儿太难了，我胜不过，这话也不合真理。圣经里从来没有让我们自己胜过罪，圣经里说是谁胜过罪？耶稣。是，所以你里头有耶稣，你应该宣告什么？耶稣必给我能力胜过他，因为这是耶稣已经做成的事儿。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的思维跟耶稣完全带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每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每当我们思念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就像神是活着的，神就使我们成长。但是你要想那些，接着呢，你要的眼光呢，而且呢，他是二十节讲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其实呢，这些东西管不着你了。为什么呢？认为你已经死了。那么现在是谁在我们里边活着呢？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什么，是个新人。所以我们新人还要不要说服从那个啊？比如说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摸。旧约有不少这种的规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旧约里头讲你要小心了，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坐过的地方你不能去坐，坐了你就招咒诅呀，然后呢，还有呢，有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摸过的东西，你不要再摸，会被传染的。所以等等等等的这些，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你抵制不住那种罪的，罪是有能力的。但是今天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出现了一件新事儿。认为以前的人的时候，你要记住，法利赛人呢，都不到罪人家里头去什么？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沾染这些污秽。但是呢，耶稣来了呢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耶稣伸手摸长大麻风的，而长大麻，耶稣有没有被传染呢？ 没有。 而呢最后呢长大麻风的人呢大麻风反而被什么摸没了，这叫什么？耶稣基督把神的国带下来了，今天也在我们，这神的国也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才可以去为病人祷告。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为病人祷告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在活在旧我里头，还在旧的生命，那个东西会回到我们，我们没这个能力，而且你也没办法就是说做这个。而今天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把神的国怎么样带到了我们里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所以我们才可以为病人祷告，病的权势我们才可以跟他征战，不是我们能，乃是什么？耶稣在我里边借着我在做。所以圣经里说是全身都什么都靠着谁呀？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有个比喻，我们今天是谁的身肢体？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你发现思维一定要转变。所以今天的时候，如果有人天天教我们讲，今天的时候为什么？如果保罗时候教会里也有一种讲道，天天教大家说守日子，然后呢，要不吃这不吃那，然后呢，让你呢不可摸这个不可摸那个，就让什么用这些小学的东西，过去的影儿的东西，把人要限制住，让你不能什么，集中全力去得自由，得什么自由？罪中的自由，不再犯罪。相反，这些东西呢，这些规条能不能帮助人不犯罪呢？如果能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为我们舍命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帮助我们脱离罪。相反呢，我们越发的把荣耀归给耶稣，越发的爱耶稣基督的时候，感谢他的时候，越把看到耶稣所做成的，我后来发现我们反而越有能力脱离那些辖制。我不知道到这儿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或者问题？ 那其实其他教他都有，像什么穆斯林的教啊，你不能吃，不能喝酒，不能吃猪肉，你还得有斋那个， 对， 就是fasting 的时间。 你必须要fasting多久啊？然后，对，甚至呢，有的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偏离这个地方的时候，比如说，不光是那个，所有宗教都有一些外在的这种规条。你比如说你这个穆斯林你刚才说了，还有那个什么，比如说摩门教也是，你比如说刺激性的饮料哈，它是不能喝的。比如说那个咖啡带咖啡因的是不能喝的，所以它一定有一些规条，认为用这些规条好把人分开。但是耶稣基督里不用这些分，耶稣基督里是说你还活在罪中吗？还是从罪中得释放了？但是大家小心一点，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不能活在罪中。如果你还活在罪中的时候，那你要去回头要看看你真有信心没有，认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所以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的是说是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犯罪吗？让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啊！你说哎呀，我都得救了，但是对不起，我就是要偷盗，我就是不偷盗受不了。对不起，你没有借口了。如果你没信主以前的话，就是把手砍掉了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因为什么那个偷的。但是你信了主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带到什么，那个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新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胜过他，只要你愿意。所以我们没那个借口了。而且呢，我们还没有什么，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什么自由都有，穿什么吃什么怎么样都自由，日子也是自由，但是没有犯罪的自由。好，我们不能罗马书里也第六章也接着讲说啊，我们可以我们既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有人说哎呀，我不在律法底下，律法管不着我了，所以我犯罪也没人管了。 No， 那不叫在恩典底下，就是说什么，我也不犯罪的自由，我可以靠着耶稣不犯罪。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是真正的新人啊。所以那些都不重要了，那些外在的穿着还有什么日子，那些不能帮助我们得自由，那些只是突然的增加一点，就是说使人的这个地方解释，他说22节，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就是用自己的意思去敬拜神，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还有一些人呢，他立一些那个让肉身受苦的条，比如说你像过去的修行哈，修行的时候啊，他用鞭子抽自己， 然后在雪地里头那个故意的受苦啊，那个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还有那个人专门是把自己绑在那个我看到过去修道的时候有一个有那种记载，把自己绑在那个杆子很高很高的杆子，用锁链锁上，要不吃不喝的在上面待一段时间，甚至那个腿被锁链绑在那上面都烂掉了，你知道吗？就那样，他用这种方式来让神更喜爱他一些。但是圣经说这套方法都是什么？都无用的，不能使我们的心中真实。所以那个谁很有意思，那个就是马丁路德，如果大家看他的传记，马丁路德是个很虔诚的修士，那时候他就心中怎么修怎么那个刻苦己身，仍然心中的那个罪孽呢还是不能熄灭，最后呢说他读圣经看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得自由了，他没有再用那种刻苦己身的方式去虐待自己。所以大家记住了，禁食哈，禁食不是让自己受苦好让神高兴给你点赏赐哦，那是错误的。今天的禁食乃是什么？今天的禁食是领取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灵里更自由。然后是吃喝耶稣，禁食不是为了虐待自己，禁食是为了什么？专心追求耶稣，然后呢跟新郎在一起寻求神更大的同在。所以你就发现观念都变了，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所以你要禁了食只是让自己受苦，却没有去亲近耶稣，那不叫。而且圣经耶稣说你的禁食要什么？要脸上更加有什么？有荣光。他说不要让人看着你弄得丑丑陋陋的，然后说哇这个人受了苦，耶上帝爱他。 No 不是那个，耶稣说要梳头洗脸让大家看见你的荣光。所以你看好多观念都变了。真的我跟大家讲，耶稣啊，我们对耶稣越有信心，越把自己全部的那个啊，就是说生命的主权哈、啊，愿意全心全意的听耶稣，信靠他，认为他那么爱我，我们真的得自由，好多方面得自由。但是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保留对他的那个信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儿无论你用别的方法都代替不了。好了，这一段我今天就分享这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第十六说是不拘在饮食节期月数安息，那就是换在今天我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听音乐会什么也不过分， 哎呀呀， 是吧？ 呀呀，只是别听那个污秽人的音乐会，污秽灵魂的，污秽灵魂的最好不去听。比如说那个有些音乐会告诉你跟着感觉走，你最好就不要天天跟着感觉走，因为跟着感觉走会把你引到歪道上去。我是只是说歌词是有引导作用，你常听会是影响我们的。还有音乐真的很有能力的啊，我是觉得你去看一下哈，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年轻人，其实敬拜神的音乐当时很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场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这种状况我也见过。但是你发现有那种音乐会的时候，人会，你会像发现那些年轻人甚至为那个歌星去死他都愿意，那你就说知道那音乐里是有能力的，音乐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大家哈，音乐，所以音乐会还不在这之列，不是说那个啥，你有自由是有自由，但是还是要造就你的灵， 都听不清楚那歌 啊，但是你用不着听楚，音乐本身就有能力，音乐本身就有能力。所以你发现有些歌曲你根本听不清他在唱什么，但是那些人为他疯狂，所以你就知道里边是有东西的啊。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上那个， 我觉得穆斯林那个归桥就特别有意思，就你说每天是吧，要是冲着那个 卖家 那是原来没有飞机，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一个人还故意的非要到那个把那帘给拉上，让在后边。你知道飞机往哪儿飞呀、啊？所以基本上那种规条根本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要说有那规，你像我们就是，但是我你看到他以后，对我们也应该有启发。连信的不是咱们那个耶稣 基督的，他还有这个信这个规条信的那个程度，对我们来讲是说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来爱我们的主，对吧？但我们的就更高了，我们不用非要一天一次，他要求你可以时时刻刻跟他同 在，Amen。 所以我们看起来我们就比他高。 Amen， Amen。而且他住在你里头， 对对， 他不光是朝哪个方向，东南西北他都在里头，真的。 对，现在都是真理，都是对的。 阿门，阿门。所以你就会发现，人一脱离规条哈，我真的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每一天圣经有一个叫不住的祷告，跟耶稣有一个特点，你要思念耶稣有多少，你的自由度就有多大。你这一天的喜乐就有多大，真的就像那个就是说周一讲的，我自己最初刚信主的时候我不能 focus 那么久，但是我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几句话，我想起就说几句话，然后那个能力就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你说话越多它就是能力，结果呢后来的时候久了就越来越尝着，就尝着甜头了，越来就越自由的在这个同在里。我真的跟你讲，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理，全都在耶稣里头。所以呢，圣经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存在哪里？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我里边。所以大家不要太 focus 在外边上的规条上，一定要知道耶稣现在就住在我里边，他多么爱我，我要信靠他，我凡事都信靠他。那个真的，我们的境界真的要比他们高的不知道要高多少了。 那个我分享一下我其实我自己的观点，那这个我觉得我今天查了这个以后，我自己就觉得我感觉安息日的那个对象就特别多，他就基本上就把人限制在旧约里，他们也提耶稣，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就降低了耶稣的那个，因为是耶稣是万王之王的那个位置，我是觉得就是说就用一些规条代替了耶稣的位置了，就是 嗯哼， 所以那也今天正好查到这儿了，我真的是明白了，就是在上一星期就是我跟一个姊妹有一些 argue 在里面，就是就是讲到就是这个规条的问题，就是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就是说吃猪肉是得罪神的，我当时也没有查到这儿，我也说不过我的，到最后就是以生气而告终。但是我是觉得今天一查到这儿真的就明白了，因为是真的是耶稣的救恩是大过规条的，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规条里面就是得自由不得限制，那你说这也就是说那个说什么都能吃，那我觉得也是你信了耶稣以后，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神的殿，那我们也就爱护神的殿，所以我们也不会就是说放肆的就是胡吃海塞的那样，那样不是也是对神有损吗？所以就是说真的是明白了耶稣的那个救恩和心意以后，你反而会在吃上面有节制了，这是我自己的那个什么，我今天的得着。 谢谢谢谢分享，别人也分享，你像周一刚才大家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操练天天跟神的这个把这个注目在耶稣身上，今天不要注目在规条上，要注目在你比如说安息日，安息日旧约也没有守安息日，有，但是呢在希伯来书里讲说必有一安息为你们存留，如果那个安息守规条的安息日如果让大家进入安息了，就不会有另有一安息为你们存留，而那个安息就是耶稣，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里天天都是安息日，第一个我们的救恩耶稣全都做成，第二个我们已经脱离了罪，靠着耶稣都是什么，我们活在什么从罪中得自由的状态，所以你说你是不是安息，天天都是安息，所以你天天都跟神同在都是安息，所以呢那个地方讲是叫真安息。英文是 Sabbath， 那哪天？ 哦，那个是刚是从星期五晚上 日落到那个星期六晚上日落， 是 安息日，对，没事。天动有没有什么？天动没什么。 因为他这是说到对犹太人一些限制，我是在想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中国人的一些传统上，有些其实有些时候会认识不是很清楚，有一些传统，比如你去墓地了，还有一些那些，我有点联想那些规条，有些是不是我们也自由，还是说还是有分寸？ 哦， 其实这里面有些很敏感的，我们在这个在美国可能会遇到这个，不会遇到这个。 是， 就在中国，你比如去墓地啊，有的人说你可以拿着鲜花去，我听听牧师也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还是有些牧师之间讲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圣经没有提那么细，就 是 哪天你可以以哪种方式，有些还有其实天主教也吃过这个亏，当时在康熙那时候一传，就说因为中国人要拜祖先好像跪父母，当时天主教就说你这一条是绝对不符合这个什么的。其实我刚才你在说那一条时候，我在想这一条，我实际上没有想出可立的答案来，就是说你拜父母，你跪祖宗，因为以前中国有一次，尤其那时候有那个排位或者跪孔子什么之类的，那些必须你要考官必须得过那个东西，当时似乎是天主教说必须得坚持这一点，你要拜这个，后来教皇就发了个命令，就是说你天子必须得拜我们教皇，所以当时康熙好像就是我看过一段这个历史片儿，好像就是他就给拒绝了，就把这个门，康熙就把这门给关上，关上以后就把那个所有的天主教徒那个都给赶出了，就是当所谓的宗吧，当成宗教吧， 是， 所以他们这是一个教训。后来有的牧师就开始折宗讲，当然我也是思考今天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分享的话题，我为什么不想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很sensitive，我没有形成一个很可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好像似乎有的牧师说当时天主教在这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这样，但是你要从坚持真理的角度，他似乎坚持真理，但是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要从今天来讲呢，似乎也有个道理，就是说那些东西可以，那些规条你可以让一让步，甚至有些天主教徒他就穿宗我的衣服，也留成那个留胡或者把头剃辫子剃掉，他就为了那个，但是如果你说这形式东西不许遵守，那么是可以的，我同意，但是如果你说是要让人跪祖宗跪那些东西，确实有些地方是跟我们这个基督这个抵触的，所以在这个在一些细节上你确实不好说是 yes 和 no，在一些细节上。 其实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这个是应用圣经里头这块讲说的是规条约束安息日饮食，有没有说拜偶像可以？ 没有，肯定不可以。 所以你凡是和灵，记住我是觉得后来的时候，凡是跟灵有关系的，伤害我们灵命的，损害耶稣基督的那个，就是说对耶稣基督的尊崇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这些都影响我们和耶稣之间关系的都是重要的，都是不能碰的，虽然没这么规，那不叫规条，那叫关系。举个例子来讲，你说你到墓地去拿花，还是呢拜祖宗，拜祖宗这是把祖宗当做了一个去敬拜的对象，拜只能拜上帝，所以那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去拜祖宗的话，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说去纪念父母，那你用什么形式去纪念父母，本身就是为了把他当做一个对我有恩的人，也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跟我们去纪念他，用什么方式，真的那个东西是不得罪神的。你纪念有人去弄花，有人甚至有的人去那个就是说，当然了你要用一种迷信的方式，有的人去弄香去纪念的时候会绊倒人。其实我自己这么说，如果你心中用香去纪念只不过是为了纪念没有拜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是不得罪神。但关键呢，香在中国又有特殊意义，有敬拜的意义，所以你最好就不弄它。然后呢，另外呢，咱们基督徒都是行在真理里头，如果你知道你爸爸妈妈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爸爸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了，比如说像我爸爸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不吃不喝了，我还去给他弄一堆摆供让他吃，那我又不行在真理里头了。这个东西我倒不觉得是得罪神，但是他不是表达一个真理，好像我爸爸妈妈现在还要吃这个东西，你让不信主的人他不明白这个。但是相反来说，我们去纪念的时候是一定要纪念，我发现基督徒要纪念父母，如果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纪念父母要比外邦人更积极，而且纪念的要更有意义。我后来听周昭敏的讲，他爸爸是妈妈的， 就是说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他们亲戚还有兄弟姐妹有好多都不信主的，那后来他就什么呢，他就是在他那块他不拜也不搞任何东西，但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就是说那个纪念的照片呢、啊、还有过去美好的日子放出来，连不信的人看完了以后都说哇，都说以后我们也这么搞，你知道吗，那叫真理，我们爱他们，我们纪念他们，但是我们不用那个迷信那种，我们不只要不是拜，要是拜的话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不光是我们的父母，你像天主教里头拜玛利亚，向玛利亚祷告，祷告只向神的，不能向人的，向玛利亚祷告，这些都使人的灵性都污秽了， 就像拜什么中国那个什么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那就更是了，我真信主的哈，我没说嘛，真信主的拜偶像的人马上就出偶像的，那个真的是他们知道的，这个信主嘛，只有一个神，那个是假神，显然不会保留。这次呢，我去那哪儿，我去那个秘鲁的时候，你们看到照片一麻袋，我跟你讲哈，那个姐妹信了十多年的信主，然后呢，结果最后的时候家里摆满了那些东西，然后最后其实她对真理不清楚，往往这么做的她都对真理不清楚，后来的时候她清楚了的，她就要求把这个除掉了。那除掉了的话，最后呢，我们那个和当地的牧师，我们一起去了，弄了一麻袋出去，帮他弄砸掉了那个东西。你知道他弄那些东西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那些东西他家里头进去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那这些东西你再摆在那儿，就等于说把一些属灵的病毒都在那儿，因为这些是交鬼用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肯显然的真信主的他一定会除掉的，因为真理的圣灵进到心里头，他不会保留偶像。 我觉得好像这个越讲的越复杂哈、啊。 嗯。 其实，在每个人的理解里面，你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纪念父母，我是就是为了纪念我的父母，我不是为了崇拜。 嗯。 敬拜和纪念，这本身中文就是两个词，我说意思也是不一样。但是可能有些做法，可能比较觉得比较模糊的。在我看来，这比较容易， yeah, 也不太容易。你是哪里？你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 安徽的， 安徽还好一点。就是广东啊，我接触很多广东的，广东是拜祖宗的，他们是真的摆牌位的。所以呢，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信了主就需要除掉这些东西了。那个不是纪念，那个是拜。那我后来也问他们，他们是有这个说法，是说死了人会保佑他们，让他们好运。这个就是灵界的哈，我们知道他们死了，照圣经说离开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没有了，那谁来跟他们交流，都是其实是有邪灵的作为。 那你们这个广东跟香港， 对对，广东跟香港很多，我知道北方没什么问题，北方大多数的都被除掉了，就是纪念一下了哈，顶多是弄点那个就是说烧点纸啊，弄那什么，其实呢后来信主了以后，现在烧纸又污染环境又那什么呢，现在我看国内连不信主的也都禁止做这个，怕把山烧了，你知道吗，也不准烧了所以呢，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部分确实不是那么严重了，但不过在当时的时候，在清朝很严重，清朝的时候很严重，认为那时候拜祖宗还是很厉害的时候。 对，其实大陆现在其实在修家谱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个人无意无事的会，就是说你说像修家谱这个事情，其实就到春节的时候人们也去那拜一下这个家谱，其实你要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什么，他们也是有家谱 的， 但是我就不想，我就不知道这种，你说比如说初一，比如说春节这一天人们去拜一下那个祖宗，那时间是家谱就是祖宗啊，人们去那行个礼，你要说你要是心里你说从纪念的角度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也有些说实在你也不知道你的家谱往上那些东西人是谁，实际上就是说敬个礼，就是像这种情况你认为如果是以从政自行敬个礼我觉得也可以，如果从这方面，如果你要是认为按照那种敬拜刚才说的那种敬那个神灵那种，那可能就违反了这个规条，所以在这个条上确实是有时候我觉得那就凭着你的良心去，你可能感觉你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如果我觉得就是说不是很可烈的，不像刚才姊妹说有的时候很容易区分出来，可能有的人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去做，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可烈，我是很糊涂的，时间 就是不管别人肯定有的人他拜的时候他就说祖宗保佑我，这个 是 我们不愿意， 是 吧，我们不一定认识我的祖宗，但我们 纪念他是因为我知道在我爸上面有我爷爷，我爷爷 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是有一个传承， 是 吧？ 是是是， 对对对， 而且以色列对他们是哪一个族派的，哪一个宗教的，他们都非常清楚的。 对， 而且他们还以这个为自豪呢。 是是是， 但是他保守不了他。 是 吧？ 是 是 是，就是耶稣得救的唯一的就是耶稣。你比如说，你像也犹太人，他们对家谱确实很的。比如说，你像主耶稣的时代，他们不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意思我靠着亚伯拉罕就能得救。但是呢，那个主耶稣也讲说，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样叫亚伯拉罕真子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是他的子孙。然后呢，保罗说得更清楚，从肉身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都是他的子孙，只有什么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信称义的才是啊，才是那个亚伯拉罕真子孙。相反，我们这些外邦人反而成了亚伯拉罕子孙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跟他的信是都是一样的信，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跟要洁净啊。就像外表呢，我们也不论断别人，但是呢，我们自己心中的时候要洁净啊。认为这是我们真的会影响跟主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就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有一种教哈，说就是。在世界上说是你甭管是信耶稣还是信什么什么什么别的神，只要你信就信，这就是觉得天上有那么一个神，但你不管是哪个啊，叫什么教来着，是就是说都是好像都是挺好多有钱人信那个教。 你记住一个 Unity， 还有那个有一个叫做 Scientology， 那个叫巴哈伊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叫做 Unity， 他就是说所有的都是一个。我原来有个同事还是信那个的。 所以呢，你问这个问题是想问啥？你是说那个，我不知道你。 反正那些人就是说，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神是谁，我就是信一个，完了就是，甭管他是什么。 那你觉得他跟我们的信仰啊，照圣经看，他们那个信仰是怎样的？是正确的吗？还是不正确的？ 因为以前我觉得可能就 怕你睡着， 这个好像知道，哦，那可能信别的不是怕是违反神的心意。以前我还觉得，哦，反正信一个人就行了，就相信那儿有一个。 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冥冥中有一位上帝，而是说这位上帝是圣经里说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是整个他的作为这都有，而且圣经里还不光是这一点还不够，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们拜冥冥中有一位上帝，也可能指向这位创造的主，但是没有用的，没法交流，认为我们有罪，人都有罪，罪跟神是隔绝的，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跟神什么建立这个联系。所以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也是什么唯一的名是可以靠着得救。凡是讲的这个所有，我们当时不是排斥人的任何东西，我们就是真理嘛，真理就是路，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讲错了这个路，就是把人领到害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路的时候不用跟别人吵架，但是一定要告诉别人是真的路是什么，哪怕他要砍掉你的头，你也要告诉他真的路，这个叫爱，要不然的话你把他害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争论，也不是，我们就是把真理讲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耶稣是什么，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到他，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话又说过来，就是没有办法跟上帝领受上帝所赐的生命，跟上帝建立关系。其实不同的其他的歪的很多。我这次去那哪儿，去南美洲的时候，去那个秘鲁的时候，那个当地的牧师，他是当地的华侨士呢，他给我看了一个图标，我刚一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摩门教的啊，但是呢再仔细一看呢又不是摩门教的，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也第一次看到，就又冒出了一种宗教。那个宗教呢，他也是说那个叫那个什么末代末世，然后呢，但是呢后面的时候不是圣徒，那个摩门教是 saints，但是他不是，他是一个叫 deity 还是什么啊，也是 god 的意思，一种是末代的一种 god。 deity 是 deity、 啊、 对对 deity deity 神末代什么神啊，一看我也是懵了，而且那图像也弄得那个很的，所以你会发现层出不穷。我们现在没必要把其他的宗教都搞清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圣经搞清楚，把真理搞清楚。所以呢知道了那个，就像那谁他们开玩笑说那个就是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好像说他们训练那银行的就是说那个工作人员为了就是辨别假钞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不是把所有的假钞都拿来看，他们就是用手数真钞，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那假钞一摸到手上他就知道这不对，手感真的。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查圣经，反反复复的查，大家可能都烦了，但是我告诉大家绝不要烦，认为什么，认为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各个角度他都把什么错误的路都封住了。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信耶稣很好，但是还不够，你还要加上守节期，你一听就歪了啊。有人说只信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加上饮食的习惯，要合乎这个，这就像保罗那时代说，有人说你要信耶稣很好，然后呢接着你还要受割礼，要不然你也不得救，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掺杂一些错误错谬在里面，所以他都要把这个排出去。宝元，宝元那会儿好像有点动静啊。 是的， 也没有啥，今天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分享？我希望再有点交流的时间，不着急再往下。 我的问题不用说，那些什么鬼比鬼好， 啊， 该吃吃该喝喝，好好，一点都没有什么包在我这里。我的问题是关键，就是说。就因为光那些不够嘛，是吧？还是要跟神的关系今天主要是在那个方面，所以我是不会说啊，你不能吃猪肉啊，我该啥都我啥都来，反正。 不过哪天我不吃猪肉，你对着我的时候，还是心疼心疼我。开玩笑。 没有，没有，没什么。 嗯。你讲后面那部分，我想听的，你的挣扎就是是。 是。那后面那个就是说，这神好像就是吸引力不太够，对，就是那个， 很容易就转了那个。 世上的事情还是，就是很吸引啊，是吧？就是这个，就是那部分突破不了。 哦，也也。 后面那部分突破不够。 也讲的真的好。 对， 讲的好。 你说那个。他们我也听着他们有时候说节气怎么样之类的，我没什么感觉，我觉得那个所以是那可能是破四旧的时候给破的太多了，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对。 所以那个谁那个就宝元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的，就是说都知道耶稣好，都知道耶稣重要，但是呢好像呢我们天然的我们就有一个试探试炼，每一天的时候就把最重要的丢掉了，我们常常的时候眼目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这儿，所以呢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者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太多了啊，那你这样问啊，是啊， 但是我同意 宝岩那个， 同意那个啊，音乐会都特别能吸引你好几天。音乐会 那个 music play 能吸引你脑子里转好几天 啊。 但是就是都知道那个耶稣就是做了我们的那个最高呀，也有特别感动的时候，可是好像在那里的常住的时间不长，快还是被世界的东西给夺去了。但是呢，就是也知道，还要继续来教会，这样呢，不让自己那个被世界的东西占据时间太长。 是是。 要需要那个圣灵洗脑。 所以怎样呢？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让自己能够就是说更加耶稣，更能够 focus 在耶稣上。真的，这个是我跟大家讲，信了主哈，唯一的一条道就是什么了？跟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建立关系有多深，然后你的生命就会表达成什么样。 完全不是规条能起到作用，而是全是活的这种关系。但是真的挑战非常的大，认为什么？认为圣经里说我们有什么？有两样东西在里头，一个是圣灵，还有另外一个肉体。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有这个张力。那个肉体呢，就是什么呢？是有时候圣经叫肉体，又叫情欲，又叫什么老自己，又叫什么老亚当。所以你有这个挣扎，你有这个挣扎，说明是正常状态哈。但是呢，如何越过这个状态，就是说能够跟，我不知道谁能分享一下那个小平，你有这个问题吗？或者你是怎么处理这个？ 就是说那个，好像你说的这些就是酒肉穿肠过。 耶稣心能灵呀，呀呀啊，形容的很好。那你是怎么样？耶稣常留在里头吗？还是也常转念？ 不是，我就是说你可能会忘了嘛。不是忘了呢，就是其实你不是在更新，就是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观念嘛。然后就是那没什么办法，就是常来星期六晚上。 那关键就一周才一次呢，那五天呢，那六天呢？ 那六天没准儿就 吃肉， 没准儿吃肉，就说你可能 挺忘了 老我，你就那样， 那如何能够更加的长一点？别只周六啊，这也一周才七分之一，这也生命不长啊。这个怎么样能够保元这个意思是说，怎么能让耶稣在这七天里都像周六这样呢？ 就是说你就是多。就是你多接触一些东西吧，这些你关注以后，你可以听听一些 圣经，听 圣经， 听到 你自己可能早晨祷告或者比如你那样星期三 所以你要来了星期三，那我听到你说了， 我督促他 啊，好，这回呢， 星期三晚上 也是有祷，在我家里也有祷告。不是查经，是祷告，敬拜祷告。查经的话，其实呢，话语哈得要去用起来，不用起来的时候哈，查多少最后都在这儿应用，真的应用。我们这一周查一次哈，然后去应用出来，再加上主日听到就够用了。然后关键是应用。其实我自己觉得的话，真的这个没有更多的进入读经，养成读经的习惯。因为你一读经，满纸都是耶稣，你要仔细看圣经讲的都是耶稣。旧约讲的是耶稣，新约讲的是耶稣，从头到尾讲的耶稣。你比如说旧约的时候，你一看到那个说那个讲到说主就是犯了人犯了罪，神用什么给他做衣服穿了？皮子。那是谁？那是指谁呢？预表耶稣流血了吗？啊，然后呢接着呢又说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伤蛇的什么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个后裔是谁？还是耶稣。然后你看节期讲谁？讲耶稣。所以你一读的时候自然就想到耶稣，所以读经是一个方法。还有呢， 其实自己看的时候吧，不是像你们就周围有来讲的那么通透，自己看好像看像小时候上学似的，哪就想别的。 多看。我说呢，这个悟性哈，不是一天培养的。我就说有一个道哈，这悟性是神给的，是怎么给来的呢？就是不停的读，你读不懂也读，读不懂就继续往下读，不懂就读，你就从头往下读哈。你读用不上十遍的时候，然后呢，你的悟性就开了，那是最结实的，那是圣灵给你的。要不然的话，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参加，就是有这个神的。做的还是有分工的，所以我们把它解开。 但是要是遇到那种故事性很强的经节，当然就看着 小毛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用什么方法常跟耶稣交流？ 每天读经、祷告和等候神，主要方言祷告，这三样是必须做的。 哦，所以你每天都这三样在做。他说了一个是读经，然后呢祷告，还有是方言祷告哈，然后 等候神， 还有等候神，等候神也是亲近神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不知道等候神是什么意思等候神的时候是一种安静中去亲近神，也是一种祷告。有一本书盖恩夫人写的叫《更深经历耶稣基督》，你们到时候那个网上一 Google 就能 Google 出那本书。 照着那个操练，他就讲那是一种安静中，当你要找出一天分别出点时间呢，单独面对神，就有点像主耶稣说密室中的交通，意念非常单纯啊， 就自己意念不出声的， 对对对，那个不用出声，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嘛。然后保罗也在那个哥林多后书讲说，我们敞着脸向着圣灵，向着神的时候，就像什么是就是就像从耶稣基督变来的，变成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就是一种，这个也是操练的一种方法。谢谢小猫，那个。当然了，我们方言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如果你们渴慕的时候求神赐给你们，那也是一种随时做事都可以祷告的。 我是方言开车和做事的时候一直就是方言祷告，然后每天还会有专门的就是 focus 的方言祷告时间，是两种。 OK， 感谢主。 我感觉 你 方言祷告是经历什么？ 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我是一般我头半个小时就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逐渐进入的过程，到我现在一般是半个小时之后的话，就会能开始住那个圣灵那个 flow， 然后就是跟着那个 flow 走，就是他让我开启我祷告什么事情就祷告什么事情，就跟着走。 我开车也做。 不是开车，只是我觉得那个开车和做事情使得方言祷告是一种像一种保守吧，就是你脑子里不会想其他东西，但是你就是专门 focus， 比如你晚上下。都吃完饭什么没什么事情的时候，专门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比如你的 closet 或者什么一个独立的空间里边，专门 focus 的方言祷告，那是两种不同的。那种 focus 的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现在还做不到那种一下子就能开始做那个圣灵的那个 flow， 我还一般的话我得需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我才能开始做那个 flow， 然后就会跟着那个圣灵带领，就是他带领我祷告什么事情，我就祷告什么事情。有些就是方言祷告不需要一个祷告 list。就是有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之前想我要祷告的，就是他圣灵开启你到哪就祷告什么事情，然后你会跟着那个带领。有的时候是征战，比如为某件事情征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特别喜乐呀、赞美神啊，就是不一样，你就跟着圣灵带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关键，但是等候神也很关键。一般我发现祷告之后，我现在能做到一两个小时，然后就会比较累嘛，的时候因为征战特别累，然后在calm down之后就等候神，不是calm down，就祷告之后就等候神，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就挺好的那种。 你是刚才说错了calm down。 不是calm down。 但是你到底想的是什么？ 我想就是find out，就是你征战就是结束之后一个那个 slow down， 慢慢一个 slow down 那个过程，然后你就安静下来，就慢慢 slow down， 然后你就安静下来等候神。我现在这样做。然后读经也是，就是专门要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安静的时候去读神的话那种。就是读经之前要，我现在就是我会 坚持， 继续做，别灰心，因为我觉得生命是个成长的过程。但是这些有的话，你会发现还是有变化的。你要给一定时间，你只要操练，还是有变化。就像向前讲那个叫什么，向前讲了两个字，一个是什么？ 训练 ，所以呢，练是很重要。我真的觉得练真的，这个耶稣已经都赐下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是灵生。谢谢。还有呢？还有谁分享？别只都等着点名是吧？那个万方分享那个，介绍你是怎么操练的？ 其实我觉得跟小毛的差不多吧，就是说。读经祷告亲近神，说等候神一下。我觉得等候神有时候比较 misleading 哈，就是说等候期你不用等候，神已经在你里面嘛。神就是你花那段时间安静下来，实际上你就是亲近他。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句，假如说你前面读的 Bible， 假如有一个 verse 你不是很明白或者怎么，你可以就是默想那句话，或者有的时候你就是亲，就是赞美，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那个。形式，但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你的注意力能够 focus 在神身上，无论是想他的一句话哈，或者是你就来赞美亲近他，但是就是说，你就是要像养成习惯，你开始做哈，你可能最开始就像锻炼身体一样，你可能连续做一个月，你就到时候好像你就会去那个，但你就必须得坚持，最开始是最难的。就你坚持到一个程度，好像你这个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就开始，而且就是说你一定能够感觉到那个不一样。但如果你说我就做几天我就停了，做那个好像总是开头就停，总是开头就停，那个就你很难看到，好像有个， 而很多时候我觉得像亲戚什么是没有什么感觉，不是说哎呦我一定有感觉或者怎么样，但是慢慢的你能看出来，就不是说每一天我都要怎么样，每天我都要怎么样哈，但是就是你每一天坚持去做，就一定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变化。就是你读圣经也一样，就是你读，像你反复的读，像我说读这个或者再听然后再读，就是你其实你形式不一定是怎么样的哈，但是就是读，有的时候你反复读一定有时候，或者你有时候不一定是当时读的时候你有开启，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亲近神的时候等候神，哦一下子好像哎不知道那个东西就进来了啊，或者有时候我方言祷告，做方言祷告，哎，好像哎一下那句话我又明白，就是他那个神的方式，就是各种方式，时间也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反正就是你这些你就做，嗯，就是像方言祷告呢，我觉得像你平时做事情的时候，方言祷告是就是那个反正总有益处，对吧？即使我们的那个理性不能跟着哈，不能 focus， 但实际上就在他在我们里面做嘛，灵里面，但是像小毛说那种 focus， 我单独。set 一个 time 哈，我就是进入那种很多的时候是就不一样，就像他说你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你更学会的是跟圣灵那种跟随他那个带领，就明白他实际上就是在那里的时候就是说你祷告，但是那个是一定要有一定时间的，就像他说你就开始进入，然后你实际上你祷告什么，到最后我觉得那个发现到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到最后一定是有那个不管是争论到最后是有那个喜乐出来的，到最后实际上都是赞美，就是到你那时候，你觉得那个方言大声就是在，就是那种感激赞美声，就是会出来的。但是就是要，就是要，反正就是操练嘛，我觉得，嗯。然后当然这些说，但是就是我觉得像读圣经也是，就是你要不管你读多长哈，但是我觉得你要读，但最好我觉得还是就是像一段一段的，不要就一句一句，其实挺多，你要用上下文嘛，对吧？就是。不一定按那个篇章，就是你要有一段哈讲的，因为它这里大概都有分段，反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再越过去读读前面，因为有时候就是它都是有连接的，但你有一段你可以反复读反复想，嗯。 我感觉宝元说那个挣扎，我就有挣扎就有救了， 是是。 我去上海的时候，那个酒店里面出差嘛，那个有本圣经就在那个里面，我就一眼没翻，对，就是说我想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说的是挺对，你说你要祷告也完啥，但你怎么能做到第一步？你哪就能翻圣经而不是看那个电视，对吧？我感觉你们一定是以第一有你们有甜头，你别把自己看太高，我们就是很低，就是有一些甜头，你们真正尝到了，你尝到了，哪怕心里的平安，你或者自己的喜乐干啥的，你尝到这东西了才能。你说坚持，你才能坚持，对吧？锻炼身体也是锻炼一段时间，觉得舒服，你才能锻炼。我觉得一是平安，二呢，我是感觉，一是我觉得你们肯定是有这个感受，有这个甜头，所以吸引你们。第二呢，为啥要有这个？我感觉是，我们应该善于发现，一定要有感恩的心才知道。看到家里面比较和睦，然后你说你能够有时间静下来做，那如果工作允许你这个，这就是我们需要感恩。在家里面有孩子，事儿多了去了，对不对？但是你能够坐下来，你能坐下来，就是说你自己清静下来，这也需要感恩。家里肯定有人管这个孩子，对不对？不是你就是你的父母啊，就是谁，肯定是有。所以你要有带着感恩的心，然后不要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应该的话，可能你而且你认为这个恩呢，全是那个耶稣啊、基督啊保守我们，给我们这个平安。可能的话啊。再有点甜头的话，应该我对我来讲，我应该肯定就是拿那本圣经，就没事就多读一点，你就想多从他的话语里面汲取点营养，是吧？啊，我说到这儿，我是想说个见证的是啥呢？不是见证，就我在上海的时候挺有意思啊，想着大家谈论。我那天是看我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得了肠癌，然后我待会儿看完以后呢，我看他，然后我就等着。叫个滴滴打个车准备回公司，然后边上就是需要买瓶水，我进去了，人家一个老人家来着，是卖烟卖水的，我说老头在那坐着放着屏幕拿个麦克风，我说老爷子不错呀，在那准备唱歌，然后我听着那个音乐了，他唱的就是哎，我说你唱的是这个，他拿个麦克风唱赞美歌呢，啊，我买了瓶水，我说你听的是那个赞美歌啊，他说哎你也知道，我说对呀，我听的那个，我说我也是基督徒，他马上就说那个感谢主，然后呢后来我出去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声音很大， 就是说兄弟姊妹之间也应该互相、 嗯、 他知道我听见他唱了、 嗯、 我然后我跟他说我没说啥啊，我说我挺喜欢你这个赞美歌啊，边上也有是卖丝绸的，我还照了张相片、 嗯、 后来我出去之后我在马路上我就能听见他唱的歌的声音，他声音越来赞美声音越大、 嗯、 对，我觉得他因为你要是卖烟卖酒的卖水的经常跟砍大山就行了、 嗯、 他就受那个主的吸引、哎 嗯、 他就在那块儿来唱歌来赞美，我还是挺感动 的。嗯，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呢，那个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周一讲的，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不容易，我是觉得刚开始操练的容易，不一下子不是马上就能尝到甜头，但是呢，嗯，很有意思，坚持一段一定有甜头。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我是说，它有个良性循环。那最先开始很有意思，我原来最开始操练的时候，我得专门找时间，我就觉得我时间很不够，所以呢，找了时间定下来，还常常被切掉。不过后来我发现我要把这个时间列好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有更多时间了，真的，最后的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这很奇怪，你在灵里越强大的时候呢，好多的事情的时候哈、啊、你会就是说少掉很多的弯路。比如说你像那个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是在操练到今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情绪很容易受影响，但情绪一受影响的时候，我会影响我整个的效率就差很多，甚至，但是现在认为这个很强大了的时候，轻易情绪不波动，你知道，然后都很 positive， 所以好多事儿不存在那种周期，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省了很多时间，时间越来越充裕，所以呢，我就说再加上一点后面的，就是说有良性循环，后面，前面是有挑战。最后再有一位，再有，给新朋友吧。新朋友，今天你觉得今天听我们这样讲还听得懂吗？ 能听懂。 能听懂哈。 对。 你以前有接触过圣经吗？嗯。 翻过，没有好好读过。 是啊，也翻过哈。 对。 嗯、呀，那以后的话，欢迎你也周六的时候都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来一起学。今天是特殊吗？还是说以后还会有时间？ 我家里小孩我看他的 声音。哦，对对，你得看他，所以今天是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下啊，啊，我感谢主，感谢主，没有别的，我是只是那个只是那个了解一下，没有那个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会儿还有祷告服侍，好吗？我们一会儿有需要祷告的，我们要留下，因为那个海滨要回国哈。 对。 请大家也把海滨那个一会儿你留下，我们为你祷告，然后也同时请大家也把海滨放在祷告里。Cathy 也要回国，所以也请大家把 Cathy 放在祷告里，他们回国也都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后面我们还有祷告服侍。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在行路的时候，眼光定睛在又真又活的主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些已经属于小学的规条上，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真的是我们的救主身上，他已经救了我们，现在还在救我们，而且将来也必救我们到底。主啊，我真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主啊真的是给我们的祭邪的爱心，主啊，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主耶稣身上，所有的感恩也放在他的身上，认为他实在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咱们还有祷告服侍。